最近好多人讲启示录，我哋会连续有七次会去睇启示录第二章同埋第三章，系圣灵向教会所说嘅话。凡有耳嘅就应当听，系使徒约翰喺拔摩岛嘅时候，大概喺主后嘅九十年，佢圣灵俾佢有呢个嘅感动，要写信俾七间系位于今日喺土耳其嘅教会。虽然咧系喺第一世纪里边对教会所讲嘅说话，但系每一封信嘅结尾嘅时候，都有呢一句嘅说话，就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嘅话。亦即系话呢啲嘅说话，并唔系使徒所写嘅。无论是称赞的说话或者是责备的说话，这个是神他自己向教会所写的。也就是说，神他对教会有期望，希望我们在地上的教会生活应该要做对一些什么，应该不要做什么，就是在这七间的教会七封书信里面要跟我们所讲的说话。我们已经看过第一间的教会是以弗所教会，神要求教会要有一个嘅爱主嘅心。上个礼拜我嚟睇第二封嘅书信，系圣灵对士妹拿教会嘅说话。佢提醒嘅教会，我哋要对主有忠心。今日我哋要睇第三封嘅信，就系圣灵对别加摩，个名好难读啊。是叫别加摩教会的一个的书信。在这封信里面，神要求教会，要求信徒要为主而活。在每一封信，神透过圣灵的说话，都有一些称赞的说话，也都有一些责备的说话。做得啱的，做得好的，就应该俾个赞佢，做得唔好嘅咧，就要话佢，提醒佢唔好再做。这个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喺睇呢七封书信里边咧嗰个嘅即系着墨嘅地方。有啲乜嘢嘅说话咧，即系神系要我哋继续去做嘅，做得啱嘅，咁佢会鼓励我哋去继续做。有啲乜嘢咧，我哋系做得唔啱嘅，系当时嘅教会做得唔啱。我哋今日嘅教会都唔应该去跟佢，所以我哋系集中去睇对别加摩教会圣灵有一个嘅称赞，有一个嘅责备。佢对别加摩教会嘅称赞咧，系记载喺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三节。虽然咧都已经打咗出嚟，不过你可以翻开你自己嘅圣经或者你嘅手机去睇。那个称赞咧就系咁样样嘅。圣灵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是什么居所啊，就是有撒旦座位的地方。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就是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个就是赞了。主要的称赞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是有名的。很多时候呢，那些见证人是没有名的，但这个是有个名在这里，就是他在受到迫害的时候，甚至 是殉道的时候，他没有因为呢那个死亡的临近呢而要放弃他的信仰。这个就是是对别加摩教会的一个称赞。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就是他在一个什么的情况之下去殉道呢，就是在一个的撒旦的座位，还有是撒旦所住的地方。我们会先看下到底为什么圣灵会说你是在一个撒旦的座位的地方来到去殉道呢？然后我们先去看看到底安提帕是一个什么的人，为什么他的这个见证是值得我们去纪念。 撒旦的座位，是撒旦所住的地方。即是说基督徒他是住在一个撒旦的座位，是住在一个的撒旦的居所的当中。 我相信我们没有人呢是会愿意去住在这样的地方的。你屋企，你最多话啊，你欢迎你嚟寒舍嚟到住下啦，咁样你屋企唔系一个撒旦嘅居所嚟噶嘛，系咪？点解会系一个撒旦嘅居所咧？有一啲嘅人去研究，就系呢个嘅别加摩呢一个嘅喺土耳其嘅呢个城市咧，佢唔系好似以弗所，亦都唔系好似士妹拿，系一个沿海岸嘅城市，系一个漂亮嘅城市。别加摩咧，佢系喺内陆，系喺一个山上边嘅。咁所以咧，就系喺一个山上边所建立嘅城市，最好系做啲乜嘢咧？最好就系起庙噶啦。在旧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你们成日在那些的幽坛上面去起埋那些的神庙去敬拜假神。什么叫做幽坛呢？就是高的地方。我们都是这样的。你越高的地方呢，我们就会越是一个的城庙。所以别加摩他的城呢是在山上面。最好是做什么呢？就是有宗教上面的敬拜。圣灵说你们这个城市呢是一个撒旦的座位。差不多有很多希腊的神都在这里。宙斯，即是我们不详细去讲他那些神啦。或者你有一个呢是拜那条蛇啦，是医药的神。如果你心水清的话呢，即是今日差不多所有的医学学会的标志呢，都是用希腊这个的神的这个的名呢来到去成为他们的标志。就是从希腊出来。有下面那个呢，就是酒的神。即是你酿酒，啲酒能够是好喝啊，咁样呢你就要拜这个神啦。有农作物的神，有生殖的神，有宙斯的神。所以呢，就是我们住在别加摩这个城市 sorry， 是我们住在别加摩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之多是外邦神、外邦宗教的地方。当然也都没有少到呢，就是一个的敬拜，要去敬拜罗马的皇帝，就是奥古士督的神像，都是在这个地方是会出现。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到现在都是的，就是台湾是一个非常之多宗教的地方。是一个虽然它不是在印度，但是呢它是一个佛教是非常之普遍的地方。但是在台湾不同的地方，你去到啲庙里面呢，是会拜好多好特别的一啲嘅神。我去过一啲嘅庙，即係去嗰陣时候去到睇嘅时候，係拜一隻狗嘅。当然亦都喺嗰啲嘅渔民又会拜有其他嗰啲嘅神。即係我哋喺一个地方，喺一个城市里面，係有好多唔同嘅宗教林立嘅地方，你要去向呢一啲嘅人来到去传福音，或者要去建立教会，要去维持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不容易的。所以圣灵就说你们就是一个的，即是撒旦的座位，是撒旦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有很多这样其他的假神偶像的地方，你在这里你要过教会的生活，就是不容易。其中有一个人就叫做安提帕，他就是因为要信耶稣，因为要坚守他的信仰，所以呢受到迫害，甚至呢是殉道。哪一个是安提帕呢？其实是没有人知道。 虽然咧就系喺咁多个逼包里边系唯一提到安提帕呢个个名，但系冇人知道佢系边一个嚟嘅。有好多人有唔同嘅猜测，佢系边一个边一个，但系都只系一个猜测嚟嘅啫。唯一我哋要去注意嘅就系喺圣经里边讲到安提帕呢一个人嘅殉道，坚守佢个名咧，系有一个嘅形容词嘅。佢就话系当我忠心嘅见证人，佢系忠心嘅见证人。嗱，我哋喺教会里边咧，我哋成日都话啊，我哋要讲见证啦，我哋要见证神佢自己嘅作为。OK， 嗱，咁我哋系咩个见证人呢？要见证耶稣基督嘅信仰，而呢个嘅见证人呢，系一个忠心嘅见证人。我谂可能慢慢咧，你开始去 relay 到咧。上一个礼拜我哋讲士妹拿教会，士妹拿教会系一个系充满苦难嘅教会，然后圣灵就话你要至死忠心，呢个系佢个标记。如果我哋话我哋要做一个嘅 faithful 嘅一个嘅 disciple， 我哋要为主忠心嘅话，我哋个下场亦都可能就系好似安提帕咁样样嘅。所谓忠心嘅见证人，OK， 我哋知道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吓，当圣灵降临嘅时候咧，我哋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乜嘢啊？作我的见证。OK。是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个忠心的见证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 是不会弃绝神的道，是一个坚守神的名的一个这样的 disciple， 耶稣基督的门徒。是甚至呢，是会因为要去见证耶稣基督的信仰而失去他自己的生命。这个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三节，但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同样有记载到这个所谓的忠心的见证人。在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第五节就是这样的，他说并那诚实作见证的是哪一个来的呢？就是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见证人，忠心的见证人，就好像耶稣基督的榜样一样，他是为了这个信仰而失去了他自己的生命，是在困难的时候，在患难的时候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个圣灵给我赞他，这个就是别加摩教会的其中一个的见证人。赞什么？他们肯为主而牺牲，为主而死。啊，那这间教会都不错啊，是不是？不过只不过是讲了其中一个人的，不是说全间教会的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圣灵对教会就有一个的责备，那个责备就是他们同流合污，或者是随波逐流。那个责备也都是得回两节的圣经，十四节至到第十六节。个责备就是他说有几件事我要话你的责备，或者你说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 OK， 我要话你的，我要去闹你的。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 曾经教导巴勒，个巴勒咧系喺旧约圣经啊《民数记》第22章至到25章所讲到嘅嗰个嘅摩押嘅王叫做巴勒，佢教导摩押嘅王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偶像之物，行奸淫嘅事。这个就是要责备嘅地方。你在哪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嘅人嘅教训。嗱，喺度即系个责备系咩咧？个责备就系你哋去服从咗一啲人嘅教训。你哋服从咗第一就系巴兰嘅教训，第二就系服从咗尼哥拉一党嘅人嘅教训。呢、这个就系我要责备你嘅。你哋服从咗呢一啲人嘅教训，但系呢啲人嘅教训佢唔系真理嚟嘅，佢唔系令到你系做一个更加好嘅基督徒，更加可爱，更加得人鍾意，唔系你做咗啲乜嘢呢，就系、是、令到你呢就系、是、食咗祭偶像嘅嗰啲嘅食物，即系可能嗰隻肥鸡啦，嗰嚿嘅烧肉啦，如果系中国人嘅话，同埋行咗奸淫嘅事，所以我要责备你。嗱，咁当然啦，你如果你想要多啲去了解一下巴兰嘅教训，你即系翻开即系民数记嘅第22章、23章、24章、25章，你去慢慢睇下嘅时候，即系点样呢个嘅巴兰，佢用呢个嘅重金礼聘去贿赂呢一个嘅以色列人，巴兰，佢应该都系一个嘅先知啊，因为咧即系。佢可以或者系一个祭司，因为佢系可以咧嚟到去即系祝福人吓。咁、啊、巴兰就系话以色列你哋咁强大，你住喺我侧边嘅话咧，我咪即系好受威胁咯。不如我就叫咗你哋自己一个个祭司咧去咒助以色列人，唔好让神嘅恩典临到喺以色列民嗰度，咁我咧就安全好多啦。嗱、啊，巴兰。佢冇按照巴勒嘅吩咐去咒助以色列人，系因为神冇容许佢。但系嗱，即系如果我哋喺民数记嘅圣经，再加埋喺启示录嘅圣经里边，我哋就去睇到，其实即系巴勒咧喺民数记第25章第一节嗰度所讲嘅嗰啲嘅说话咧，好有可能就系、是、系。启示录里边咧嗰个嘅标记嚟嘅，就系佢佢自己佢唔可以嚟到去讲一啲咒助以色列人嘅说话，佢唔可以咧即系用佢自己嘅身份咧嚟到去做衰人，讲得白啲，但系佢就教巴勒，我唔可以做衰人，令到神唔祝福以色列人。但是你可以做一些衰嘢呢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嗱、啊、咁所以呢喺民数记第25章嗰度呢，巴勒呢就係、是、做咗一啲嘅嘢呢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佢哋就係犯咗奸淫嘅罪。我就係读其中几节嘅圣经俾大家听下，如果你有你可以翻开民数记第25章，就係、是、咁样嘅。他说以色列人就住在一个的地方叫做十亭，个百姓与摩押的女子行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力比尔就是他们的神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 可以烧了。嗱，佢哋系咩？系咩？系咩嘅？犯咗咩罪呢？就系、是、我唔去咒助你哋，但系你可以即系、就是、吩咐你自己摩押嗰啲嘅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当佢哋犯罪嘅时候，就唔使我去咒助佢啦。即系话巴兰就唔使我出手啦，神佢自己会出手。你哋犯罪嘅话咧，你就自己出手啦。所以喺启示录里边，佢就话你教你哋就服从咗好似巴兰嘅嗰啲嘅教训，系为咗自己嘅利益，然后就让自己嘅百姓去犯罪。嗱，呢个就系服从咗巴兰嘅教训。尼哥拉喺以弗所教会都有尼哥拉党嘅嗰啲嘅教训。冇详细去讲到系点样，总之系尼哥拉党嘅教训。总之就系喺巴兰嘅教训同埋尼哥拉党嘅教训，都造成咗一个嘅后果，就系佢哋会拜偶像。喺拜偶像嘅过程嘅当中，他们就会吃埋那些拜偶像的那些食物，甚至在跟那些外邦或者异教来到去有个那些敬拜生活的时候呢，是引致到呢是有一些淫乱的事情会出现，是影响着他的信仰。我想我们都不陌生的，真的、啊、有时候你比如在香港来那些比如电视台要开一个嘅剧集，开戏嘅时候会点样样咧？就系、是、会拜一啲嘅烧猪嘅，吓、啊！希望咧我哋套片咧能够可以顺顺利利，就系、是、拜呢啲嘅烧猪。喺电视台里边好有一啲嘅艺人，佢哋自己都系基督徒嚟嘅。有一啲嘅基督徒就系、是、嗱，你哋要拜你哋嘅事。我是基督徒，我企埋一边，我祈祷啦咁样。嗱，咁呢啲就系冇服从到巴兰嘅教训啦。但系有啲人话：，嘿，我哋大家平平安安啊嘛，你都唔想因为你企埋一边，我哋拍片嘅时候咧有咩嘅意外出现咗噶嘛？你唔想咁样噶嘛？系咪？你嚟埋啦。如果有啲嘅基督徒就话：，嘿，你唔好咁样样啦，都系一个嘅仪式嚟嘅啫嘛。你咪企埋一齐嚟咯，你唔好呢个嘅即系咁即系自己啲独家村啦、啊，你都唔团结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咁，到底我哋要团结嘅做啲乜嘢咧？嗱，食祭偶像之物，我谂你翻教会内，你都听过喺罗马书有提过，喺哥林多前书有提过。可唔可以食祭偶像之物？我哋呢度我哋唔详细嘅嚟到去解释。但系喺别加摩教会，圣灵要去责备、要去提醒嘅，就系、是、你有冇去妥协咗你自己嘅信仰？你已经有一个嘅忠心嘅见证人，做咗一个好好嘅榜样。宁死不屈，就算死我都不去妥协我的信仰。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你们就会去妥协了，就会听从了好像巴兰这样的教训，就好像尼哥拉他们这样的教训，就去妥协你的信仰呢？跟那些的外邦的神的宗教混为一谈呢？那所以神就提醒他们说什么呢？就说你们要悔改。在第二章跟着他说，所以你们要悔改，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提醒。悔改就是说呢、就是回转啦。个回转就是说我本来在这里走的， OK？你悔改即系话咧，你唔好再行喺嗰度行啦， 你调翻转头，你行呢度啦，嗱呢个叫做悔改。若不悔改，有两件事出现，我就快临到你那里去，即系我会去到你嗰度。这个呢是一个审判，即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再回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开始。我用我口中的剑去攻击他们，口中的剑即是神的话语，即是真理。如果你不悔改，就会有这样的事出现。所以呢，在别加摩教会一开始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自称的时候呢，在第十二节他就说，那有两人离剑的说，这个就是他自己的自称来的。如果你不悔改就会这样的了，如果你悔改的话呢，就是说呢后面呢他就说，得胜的我就怎样呢，得胜的就会将隐藏的玛拿，第十七节，赐给他，并且赐给他有一块的白石。嗱，这个咧系啱啱系回应咗呢两个嘅，回应咗佢哋咧嗰个嘅，即系佢哋责备嘅说话。你就要食嗰啲嘅偶像之物，但系如果你系得胜，即系你悔改，你唔受佢嘅引诱嘅话咧，我会俾另外一啲嘅嘢你食，你唔需要食嗰啲嘅烧猪啊，嗰啲嘅烧嗰啲嘅鸡噶啦。我俾一个嘅隐藏嘅玛拿俾你，当然呢个都系旧约嘅观念啦。啊，有人话呢个隐藏嘅玛拿就系咧收放喺个约柜里边嘅嗰啲嘅玛拿。无论系点样样咧，呢、这个即系话玛拿系神佢自己嘅供应。你要食啫嘛，系咪啊？你要食嘢啫嘛，系咪？你要生活啫嘛，系咪啊？你唔需要同嗰啲嘅外邦嘅神挂钩，你都可以食得饱噶嘛。第二就是我会给你一个的白石，很可能个白石的解释就是在一个法庭的里面，如果他拿着一块的白石一块的黑石，如果我要去做一个宣判的时候，我拿个白石出来，你就是无罪释放；如果我拿个黑石出来，你就是宣判有罪，要被判死刑。得胜的你有隐藏的玛拿，你会有白石，那个白石会写上一个的新名，那个名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名，是他自己的拯救。我们去看现代的意义，对别加摩教会，你是一个的愿意为主而死的一个的见证， very good， 非常之好，值得我们去效法。但是神要提醒他们，不要只是要去为主而死，你更加要什么？为主而活。你觉得为主而死容易啊，还是为主而活容易一点呢？两样都不容易，是不是？要活着，要活着来到去见证神都是挺艰难的。第二样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要随波逐流，还是要逆流而上？大家去拜这个的烧猪，不是烧猪，拜这个神，都拿着一些很美味的东西去，大家都做这件事，大家都做的时候，我跟着去做，其实是容易一点的。但是偏偏就是你不去做，个个都做，你不去做。香港都是一个几多教会的地方，但是根据这个的即宗教人口的普查，香港的基督徒的人数都只是大概 5%。 100个人里面得返5个人是基督徒。美国不知道，美国通常呢啲人呢去做一个嘅基督徒嘅调查，都系话系名义上嘅基督徒，还是系个个礼拜都返教会嘅基督徒。几多个 percent 呢我哋唔知道。如果你话系名义上面嘅基督徒，美国系以信以基督教以圣经立国，大家都话即系我就算我唔翻教会，我个 mindset 里边咧，我都系基督徒嚟嘅。就好似咧，我三个细妹，我有六兄弟姊妹，我系第一个信主，我带晒佢哋翻教会。我三个妹，一个细佬，仲有一个哥。我三个妹，其中有一个妹而家仲系热心翻紧教会，系唱诗班。另外两个妹咧，另外其中一个都有翻。我问佢哋：你有冇信主啊？佢话：其实我心里边我系信神嘅，呢个我都好安慰。有咩事嘅时候，佢就话：阿二，佢话二哥哥，佢叫我做二哥哥，佢为我祈祷啦咁样，我会为佢哋祈祷。呢啲咧就好似喺美国里边嘅所谓嘅名义上边嘅基督徒，佢信唔信咧，我都可能信，但系喺生活上边，我要唔要即系做咗一个嘅？有见证的基督徒的榜样呢是不容易的。在有一套的电影呢就叫做 Silent， 是2016年的电影。最初上映的时候呢我都是 不是很敢去看，因为我怕是很血腥的一个电影。后来终于就是免费，我可以在这个的即是 Amazon 那里呢就是免费可以看，我就看这套电影。是讲紧是一个的即是真人真事的一个的改编的电影。是讲紧在17世纪耶稣会的宣教士去到日本去宣教的一些的事迹。是讲紧有一个的宣教士去到日本之后，咁呢佢就改教，係叛教。佢两个学生唔相信佢自己嘅老师呢係会做出啲咁嘅事，佢就冒险要去到日本嚟到去查明究竟。个故事嘅内容就係讲到喺面对緊喺信仰上面嘅咁大嘅冲击。见到咁多嘅基督徒因为信仰嘅缘故而受到折磨，甚至被杀害，你仲要唔要去持守你自己嘅信仰？呢、这个都唔系发生喺第一世纪嘅，呢、这个系发生喺17世纪，呢、这个都系发生喺我哋今日呢个嘅时代。我哋能唔能够系一个就系大部分嘅人都唔认同基督教嘅信仰，但系我哋又愿意嚟到去持守嘅呢？我谂最大嘅冲击好可能系做父母嗰啲咯。从细细个开始，佢哋翻到嚟教会听咗福音嘅时候。当去到学校的生活的时候 ,OK, 去到十月底有 Halloween 的时候，要不要给他糖，要不要去拿糖呢？要不要去庆祝这些鬼节呢？当你的仔你说我要扮到一个的撒旦魔鬼，不是扮超人，不是扮什么，你要不要给他去做这样 的装扮呢？我以前是认识一个牧师，他得一个仔嘅啫。他在讲道的时候是这样讲，在生活上面他都是这样做，因为我成日去他家吃饭嘅。他说我不会太过去介意我仔的成绩，但是我很介意他的操行，他的品格。如果他学校回来 那个嘅成绩表里面咧，系见到佢嘅学业进步，当然系开心啦。但系最紧要就系有品学兼优呢四个字，就系品格再加上学业。如果佢只系学业进步，佢个品格咧系肥佬嘅话咧，呢个系我觉得我喺神嘅面前系好羞愧嘅。乜嘢系佢哋嘅品格嘅栽培呢？我哋作为基督徒嘅父母，点样去栽培我哋自己嘅仔女，能够系一个嘅即系嘅波涛汹涌，喺有好多唔同嘅价值观嘅层面里边，我能够去帮佢哋去逆流而上，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挑战。英国嘅一个牧师叫做史托德 John Stott， 是一个非常之出名的圣公会的牧师，也是一个非常之出色的神学家。他已经回到天父那里，在他八十几岁的时候，他还写了他最后一本的书，那本的书就叫做 Radical Disciple。Radical 呢个字咧，我哋今日都好敏感、好激进嘅一个嘅耶稣基督嘅门徒。佢喺呢本书里边，呢个系佢个遗作，你都可以话咧系佢一生嘅喺信仰里边嘅一个嘅总结里边咧嘅最后一本嘅著作。呢本书系一本好容易去睇嘅书，亦都系非常之好嘅书。中文嘅翻译叫做咧《世界等待嘅门徒》。他去解释他为什么要用 radical 这个字。他说 radical 这个字呢本身 是拉丁文的字根引出来的。拉丁文的这个字根呢，个 radical 就是指 root， R-O-O-T， 就是根本的意思。一个叫 radical 的 disciple，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的彻头彻尾原原本本的一个的 disciple。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的这么彻头彻尾的 disciple， 在这一本书里面就讲了有八个的 area， 我们是应该要呢是这样样才可以被称为一个的 radical 的 disciple。 在第一个的 chapter 第一课里面呢，他就是讲一个的 radical disciple， 他就是一个不随波逐流的基督徒。就好像这个中心的见证人安提帕，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坚守我的信仰，我没有弃住神的道，因为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原本我的信仰。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我身边我所有我最好的朋友你都做的事，如果这件事不是合乎基督教，不是合乎圣经那个真理的信仰的话，我就不会做，我就不会跟，我就不会妥协，这个是我的信仰。你要不要做一个 radical，一个激进的基督徒呢？个激进不是指你用什么方法去达至到你做一个基督徒，而是你从根本彻头彻尾就是在这个信仰里面所衍生出来的一个耶稣基督忠心的见证人，就是他自己的门徒。这个是圣灵要向我们所讲的说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同心祈祷。父神，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我们立志去为主而